我国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平壤医科大学新近开发了东医保健阅览程序遗产 1.0。 东医保健是一部将朝鲜高丽医学到16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极已大成的百科全书，同一方类曲和香药集成方一道被列为朝鲜三大高丽医学古典，在外国也广为知晓。新近开发的这件程序以电子文件收录了近100万个原文汉字和5卷1文等，还编辑了3000多条高丽医学专用词语、1000多种高丽药资料和10000个汉字词典。